邓丽君的歌不计其数的被人翻唱，其实邓丽君也曾翻唱过大量的歌曲。除了岛国情歌系列的概念策划，原本就将东洋经典翻唱成国语之外，早年的邓丽君同样翻唱大量的民歌小调和日本流行作品。在80年代的时候，邓丽君也常常将别人的歌曲占为己有，其中有两首成为了永恒经典，其中一首是蔡琴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另一首是罗大佑的《爱的箴言》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邓丽君《爱的箴言》。 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，爱是永恒的旋律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小时候，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，什么都能解决。 球鞋湿了，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。 妈妈，妈妈，啊！ 谁欺负你了？ 如今，超人的能力减弱了，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。 哎，我眼镜呢？

心错与对，生活在自我执着作怪，谈情但不说爱才是问题所在。在一起呀，两人同意，但分离只要一份狠心的勇气。在那个夜里，你留下了泪滴，他留下你，再死心塌地换不回真情，翻不过自己，过完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。爱情的问题，问天问地，都问不出个答理。分开了，不爱了，亲爱的，结果都出来了。别怀着不快乐，又怎么值得呢？伤害你如同伤天害理，他折磨你。自己折磨自己，本来两人就是陌生人，碰巧做一对情人，分开没有这身份，以后不拿你过问，别放不过自己，过完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只有爱不爱你，对不对？快给下个水机会，是难的也难舍，眼眶的泪光呢擦干了，昨天的辛苦写成明天的幸福。 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电影《决战食神》当中的宣传曲，由钟镇涛和谢霆锋带来的这一首《漫漫人生路》。 Thank you.

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王菲和邓丽君《清平调》。 双眼是我暗夜里的灯火，那望穿那浮世的眸，在梦里，在雾里，在地狱中，隐隐的烟波流淌成河。山里 身影守护在暗里的远山，迷离的神色难以触及，怅然的燃烧着飘零他方，缭乱的孤寂散尽了，夜色浸润着残云，你愿他惊扰了梦境，何故在虚语里叹息，倦鸟归山里，夜色浸润着残雨，倦鸟归山里。 虽然你用熟悉的微笑说着不知道，其实我的心里都明了，冷漠的煎熬缓慢地困了多少，分开的预告清晰的无法脱逃，你悄悄稀释了我的爱和一切美好，任我坠入无尽的退潮，悄悄稀释了我的爱和一切美好，任我坠入无尽的退潮，我的爱为你沉淀，沉浸在理性边缘，当我不断下坠，怎么呼吸才会有感觉，寂寞陪着我沉淀，沉